刚刚还是超慢节奏，用了近三分钟才拉近距离的莫凡，在这一瞬间突然就拉快了节奏，腿部、转身、反切流利无比，几乎是在数个影分身消失的那一瞬间，新的攻势就已经发动。宋晓呢？宋晓还在急转视角寻找毁人不倦的踪迹，刚刚转向身后的时候，毁人不倦却已经反冲到了身前。火焰斩，火焰跳跃着，迷雾中的湿度都仿佛沸腾起来，弥漫着热气的攻击迅疾无比，将刚刚转过来的饕餮沙弥直接就斩了一个照面。轰！火焰瞬时扑到饕餮沙弥身上燃烧着。一、二、三、四、五，跟着就是五段连击，再跟着毁人不倦消失在了迷雾中。观众那颗刚刚激动跳起高潮的心啊，在这一瞬间全被挂在半空动弹不得了。这家伙又来这套吗？已经有点熟悉莫凡风格的观众纷纷感慨着，这刚刚抱起了一下的快节奏展示出的水准相当高，可却又总是那么转瞬即逝，绚烂却又短暂，好像烟花一般。 烟花式打法， 潘林说道。这个名字可不是他起的，而是荣耀论坛中有人对莫凡的这种奇怪打法的形象比喻，潘林看到后倒也觉得非常切合，此时看着莫凡的表现顿时就给叫了出来。 哦，这个名字我也有听说过，很形象啊。 李一博笑道。连续两次攻势，第一次的影武攻得很漂亮，不过宋晓及时准确的化解也做得很出色，但是莫凡随后变换节奏的这第二波顿时让宋晓难堪起来。五个技能形成的五段连击漂亮打完之后，宋晓看起来是回过劲儿了，但这时莫凡却已经让毁人不倦再次隐蔽起来。宋晓无法坐以待毙，操作着他的饕餮沙弥朝毁人不倦退走的方向追了过来，结果莫凡只是借一棵大树和宋晓玩了一个转圈圈的捉迷藏，就这样将他晃了过去。浑人不倦再一次跟到了饕餮沙弥的身后，这次莫凡没有停歇太久，新一波的攻势再次发起，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的攻击让宋晓也是手忙脚乱，不过这次莫凡的连击却被他防住，在第三段攻击的时候饕餮沙弥准确闪开，结果根本没等他反击呢，莫凡看着一击不中，毁人不倦立即抽身退走了。 说实话，这种打法的话，莫凡比宋晓要娴熟很多呀。 但这一局的胜负，我想已经不会有太多的悬念了。我现在倒是有点替宋晓担心，他上一轮和叶修缠斗了那么久，他的消耗可以不小，现在遇到莫凡，又是一个这样磨来磨去，让对手不能丝毫放松警惕的打法，宋晓在今天擂台赛的消耗会不会太大了点儿？ 啊，这真是…… 潘林一时间都找不到词儿来形容了。蓝宇想要消耗星星的叶修，结果没消耗成不说，反倒是宋晓在消耗叶修过程中自身也很辛苦，而后又遇消耗型打法的莫凡，眼下这非但是要输，恐怕他接下来在团队赛中倒会受到擂台赛的疲劳影响了。 或许宋晓这时候应该适当的有一些放弃， 可是以他的脾性会吗？ 潘林沉默了。宋晓虽然不是什么大神，但以关键先生为名的他在比赛中，尤其是重要比赛中，经常会留下闪光点，受到万人瞩目，如此一来，宋晓所身怀的骄傲那绝对是大神级别的。此时面对星星的新人莫凡，面对星星反过来对他们使用的消磨型打法，宋晓退缩那意味着承认今天他们的战术安排一败涂地，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放弃。宋晓不会放弃，就是因为永不放弃，他才总在逆境中爆发，成为所谓的关键先生。退缩放弃绝不会。饕餮沙弥依然决然地在丛林中穿梭着， 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战斗以后，宋晓居然还能再次提起精神，掏落沙明的行动看起来更加敏锐了。轰！莫凡的毁人不倦又一次偷袭，引来宋晓的强势反击。第四段攻击上，掏落沙明的澎湃气劲轰出，一记闪光百裂完全崩飞了莫凡的这一波攻势。 哪儿跑？ 宋晓得理不让，掏落沙明趁势就要追杀，只有这样死死咬住，才有可能破坏莫凡反反复复隐蔽偷袭的节奏。只有3%的生命，不退缩，向前。这个叫莫凡的星星选手似乎很不习惯选择交换式的打法，这对生命只有3%的自己来说是个机会，不能错失这最后一次的机会，咬住，死死咬住。螺旋念气杀，掏落沙明的手臂旋转着挥出，念气扭动空气，因为这途中迷雾的关系，这一技能最终留下的攻击痕迹是那么的清晰，仿佛一条旋转着的蛋白巨龙直扑前方。轰！念气爆散，但是撕碎的却只是一个替身草人，替身术。宋晓连忙调整角色视角，力求第一时间将毁人不倦找出，结果却不想掏落沙明脚下一松，地心斩首术。毁人不倦飞身而起了，手中那把银武忍刀十六叶仿佛又一次好像树叶一般，但是这次不是飘落，而是随风起舞一般飘扬荡出，带出一抹血花挥洒在了迷雾当中。倒下，掏落沙明的生命终于全部清零，宋晓最终还是没能咬紧莫凡。拾荒者吗？宋晓想着这个新人的来历，别的姑且不提，在逃命方面这个家伙真的很有本事。宋晓不由得又想到常规赛里对星星那一场，团队星星都已经败定，结果就是叶修再加上这小子和他们疯狂地玩起了捉迷藏，真是个难缠的小子呀。宋晓摇了摇头，站起身离开了座位，走出了比赛席。现场只有西看台的星星粉丝高兴地欢叫着，全场的蓝鱼粉丝脸上都写满了紧张和惆怅。主场作战本该占据选图的利好，在场上努力占据主动，可是现在呢，蓝鱼在这幅图上做出的文章完全没有奈何到星星，倒是星星的这莫凡在这图上如鱼得水般地把宋晓料理了。84%，毁人不倦的生命还有如此之多，蓝鱼接下来的选手能应付得了他吗？只是一个新人选手，但是现在蓝鱼战队的粉丝们却在为几队担忧，莫凡的实力已经是被所有人重视并且忌惮着。 蓝鱼接下来会是谁上阵呢？ 现场宋晓下台来，垂头丧气地回到蓝鱼选手席，他这个关键先生今天可没关键起来。 辛苦了，快点好好休息一下吧。 但是队长玉文州对他却没有任何责骂，很主动地接下安慰着他。在场边拥有上帝视角的蓝宇选手们，比现场观众、比电视解说都要更快地掌握比赛的真实情况。宋晓调出了叶修布下的迷魂阵，叶修在划水，他却在100%集中注意力地想用坚韧的防守来消耗叶修，所以从那时起就已经不再是他消耗叶修，而是叶修消耗他了。那之后再被莫凡的拖延打法折腾了一局，此时宋晓真是倍感疲劳，但是他却还不能放松，团队赛更为关键的团队赛，蓝宇依旧很需要他，他只能仰着队长的吩咐赶快坐到一边休息放松，积蓄力量等待团队赛。 上吧。 这时玉文州招呼蓝宇第三位要上阵的选手出发，李远，召唤师八音符。上一轮他也正巧在擂台赛里遇到了莫凡，被对方很精彩的胜出，此番主场再次遭遇，李远很满意，他正需要报上一轮之仇。 李远加油， 全场观众站起身来为他鼓掌。 开局不利，让大家对比赛非常担忧和焦虑。 看我的！ 李远和众队友击掌后，朝现场蓝雨观众们挥着手走上台来。比赛很快开始，李远终于改变了蓝雨战队接连两人都是战术走位的节奏，他的八音符开局后就直接中路。莫凡却还是迂回，但却用了一种比较古怪的路线，他先是让毁人不倦横向向西移动，走出一定距离后转北偏东，一条直线就冲了出去。 莫凡这想做什么呢？ 这个看起来像是计算过对手移动速度后做出的截杀方案。 截杀？ 开局的路线选择无外乎偏西偏东直切东路，而这图因为迷雾的原因啊，迂回偏转的角度都不可能很大，否则就将失去意义，所以莫凡让角色在做这样的切线运动，直切中路的对手向南端会走得更多，其他偏西偏东向南进度都会稍慢。莫凡这条切线运动大概就是一条路线下去制造出和中路偏东路两个焦点，三种可能性他先把握住三种再说。 这样的话他已经把握住了，他们会在中路相遇吗？ 这要看李远方面的判断了。 李远的八音符很快就到了地图正中，他让八音符停步了，转动视角观察着四周。 如果八音符一直不动，毁人不倦这切线可能就切不到两人相遇了。 会动吧？ 不只要动，还得向前动。 话音刚落，李远的八音符就开始继续朝南端前进，于是在潘林眼中，八音符身上好像已经开始冒血了。